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19日，本港最新失业率跌至3%，创3年半新低。劳工处昨日下午首次发出工作暑热警告，港协向兵协发出书面申斥，要求补交企业管治资料。美国称七国集团将公布对俄罗斯新制裁及出口管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先讲讲今日的天气先。现在的天气就是摄氏是28度，相对湿度是88%的。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今日就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的。市区的最高气温大概是32度，新界区会再高多1-2度。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颇低，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都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是会有阳光，亦都会有1-2陣骤雨嘅。如果睇翻天文台嘅未来几日嘅天气预测啦，由听日去到下个星期一啦，气温咧系会介乎26度到31度嘅。咁啊，点解要讲天气呢？因为咧劳工处嘅工作暑热警告咧就上个星期公布咗啦，今个星期一咧就正式生效啦。警告咧就分咗系黄、红、黑3级，并且系按劳动力嘅轻重咧分为4个等级嘅，每级咧都有不同的休息安排。而昨日呢，亦即是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的第四日呢，就迎来了第一个的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就在昨日的晏昼1:50生效了，去到3:50取消，即是说生效了2小时的。但是工人有没有按到警告呢，是获得休息时间呢？昨日呢，不同的传媒呢都走访了多个的工作场所，发现呢大部分接触到的工人都是如常开工的。譬如有些在马路边做紧嘢的清洁工人就说雇主是没有安排到休息时间。而有些搭棚的工人是属于极重劳动的工种的。本来在黄色警告生效的时候，按建议每工作15分钟就应该是休息45分钟。不过有些工人就说没有收到通知的。昨日开工的工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黄色暑热警告是生效了的呢？那么雇主又知不知道呢？又有没有安排到员工休息呢？有没有设置到一些上盖的遮蔽的地方去给员工呢？你有些什么的经历和观察呢，都欢迎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谈谈的。不过首先我们都要讲讲天气的状况的。首先我们就请来就是天文台的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嘅，杨汉贤你好。 Hey, 主持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Hey, 早晨啊，可唔可以咧先讲一讲咧，寻日啊系晏昼发出黄色暑热警告嘅时候咧，那个天气嘅状况系点样啊？ 昨日整體咧去到下晝其實有太陽嘅，咁咧嗰個我哋見到無論個氣温啊或者個香港市指數咧，去到大概1點至4點期間咧就比較高嘅水平啦嚇。咁喺嗰段時間裏邊咧，個香港市指數咧就都即係上上落落咁啦，係有超過30呢個水平嘅。咁而且咧如果睇翻我哋個記錄啦嚇，最高嗰個數值咧就去到30.2啦，就約莫喺下晝2:30左右發生嘅。 嗯，你就话即系佢最高系去到30.2啦。咁不过咧，其实有一啲嘅工友咧，同埋根据一啲嘅数据咧，喺新界地区咧个温度系会比起市区咧仲高多1-2度。譬如有啲嘅数据就系打鼓岭同埋大埔咧系去到34度。可唔可以又讲一讲分区嘅天气状况咧？ 分區嗰個氣温咧，當然有唔同啦嚇。咁啊，一般咧就新界咧都會比市區高1-2度，呢個係好正常嘅情況嚟嘅。啊，不過我想借呢個機會咧澄清一樣嘢嘅，個香港暑熱指數咧其實咧就並不是温度， 唔可以同個温度直接比較嘅。嗱，咁香港指數係咩嚟嘅呢？其實係一個透過一個科學嘅數學嘅公式咧，就綜合考慮咗咧個環境嘅起碼四大嗰、那個即係嗰個因素喺度、包括氣温當然要考慮啦嚇，氣温高當然個指數咧相應都會高啲。不過咧有啲重點咧都要考慮埋嘅，就係、濕度啦。個空氣流唔流通啦，同埋有冇太陽喺度曬住，有冇所謂嘅太陽熱輻射嘅水平去到幾高啦？因為呢幾個因素咧，其實都會影響到究竟個譬如人方面嗰個散熱會唔會好啲啊，或者會唔會即係過熱啊咁樣。嗱，咁所以咧，我再強調一次咧，這個香港暑熱指數咧係綜合考慮咗起碼四大嘅即係一啲環境嘅氣象因素啦，其實得出嚟嘅一個數字。咁所以咧，這個數字咧，無論係幾多都好咧，就唔可以同氣温咧直接比較嘅。 但是各区的情况有所不同，而有些地区它的风速是可能比较弱的，这个也都会不会影响了整体那个的指数的准确度呢？ 会的，你说得很对的。首先我再讲一次，那个香港市指数其实是一个综合考虑了很多因素啦。咁咧就，所以佢個水平啦，就整體會反映咗香港整體嗰個鼠疫嗰個指嗰個水平去到幾多啦嚇。嗱，不過留意一下啦，嗱，譬如我舉個例子啦嚇，就算兩日個氣温相同，或者兩個地方個氣温都係相同，咁但係咧，如果嗰一日咧個天氣比較乾啲，陽光咧就冇咁猛烈咧，咁或者風就大啲添咧，咁嗰日咧個指數咧通常就會低啲嚇，或者個地方啊個指數就低啲。咁調翻轉咧。若果啊，嗰一個天氣你比較濕啲，咁陽光咧亦都比較猛烈啲咧，啊風咧亦都比較弱咧，啊嗰一日或者嗰個地方咧個指數咧就自然就較高噶啦。啊，琴日咧我哋整體嘅情況咧就係屬於後者啦，啊即係比較濕啲啦，咁啊下晝亦都即係去到頭先我講嘅時段咧啲陽光比較多啦，咁變咗加埋琴日整體咧成個大環境嘅風都比較細啦，咁所以個指數咧就比較高啲啦。 可唔可以讲一讲而家嘅数据咧？其实系根据几多个气象站嘅资料数据而得出嘅。 嗱，呢个香港暑热指数咧，就主要咧，我哋就系用咗 Kings Park 气象站嗰啲数据嚟到定出嚟嘅吓。 但系点解会净系考虑 Kings Park 嘅咧？因为喺其他地方，譬如你头先亦都提到喺新界北部咧，个情况可能都几唔同。 其實當然啦，無論氣温各個天氣元素咧，一定係有啲地區差異嘅。嗱，我哋設立呢個暑熱指數嘅時候咧，就想考慮香港整體嗰個熱嗰個暑熱嗰個水平係幾多。咁所以咧，就亦都當時做研究嘅時候咧，就將呢個指數嘅變化咧，就同埋香港整體入院嘅數字咧，做一個比較。咁所以咧，就可以反映到整體對香港整體市民嗰、那個即係輸壓力嘅程度啦嚇。咁所以並不表示咧話冇一個地區差異，只不過咧，如果作為一個全港性嘅評估咧，咁就當時係揀選咗呢個京士柏呢個位置啦。 但係亦都會唔會咧係未能夠反映到各區市民因為熱壓力而構成嘅風險咧？ 嗱，呢個熱壓力嗰個真係個風險咧，就當然咧因人而異嘅，亦都嚇。就算每個地方你知道嗰個數字咧，亦都要考慮埋，譬如話嗰個自身嗰個人佢屬於邊種體質啊，或者佢係咪即係所謂一啲容易中暑嘅群組啊等等嘅。 但係其實有冇可能咧係預先，譬如一到兩個小時係預知到嚟緊嘅嗰個嘅指數嘅變化啊？ 這個呢我們都很想預測得到，不過呢，因為剛才呢我講了那個複雜性在這裡，這個指數呢並不是一個氣溫，氣溫本身已經很難預測的了，而且呢它是包含了濕度啦、空氣流不流通啦，還有太陽熱輻射啦，特別是後者啦，什麼叫太陽熱輻射呢？其實很簡單，就是太陽曬不曬到落去你所身處的位置嘛，若果呢頭頂有一塊雲飄過呢，其實嗰刻咧，嗰啲熱輻射咧，個水平已經唔同咗噶啦，啊，即係你個人感受到嗰啲嘢都唔同咗。咁所以咧，嗱，正正係呢啲起碼有四個變數喺度咧，變咗咧就算我哋嘗試去預測咧，即係話要預測得好準咧，亦都比較困難。啊，不過咧，就其實整體嗰個變化咧，就都可以約莫睇得到。譬如我頭先都舉咗兩個例子啦，嚇，啊，即係如果嗰一日咧個天氣整體比較濕啲，啊，陽光猛啲咧。或者風比較細咧，咁自然咧，亦都可以預期嗰日咧，特別去到下晝時段啦嚇，即係日上中天，即係大家都知嗰幾個時間，如果嚇冇乜雲咧，就自然就陽光比較猛，咁所以個指數咧通常就會喺嗰啲時段比較高嚇。咁啊，亦都喺度提醒大家啦嚇，今日咧我哋預計咧其實有啲似琴日嘅情況嘅。 因為一開始出嚟咧都係比較濕啲啦，甚至乎我哋喺沿海嗰啲地方見到有少少霧添。咁所以咧今日亦都係嗰個陽光比較猛，加上咧我哋預測個氣温咧嚇喺市區嘅氣温咧。有機會比昨日仲要高少少添，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特別留意今日個情況。 嗯，其實五月嘅時候咧，個暑熱指數已經去到30咧，係咪一個常見嘅情況咧？ 這個呢嗱，我哋睇翻個記錄啦，因為香港暑熱指數咧，其實都個歷史又唔係好長嘅。我哋傾視拍第一個站設立咗咧，都係2014年啦嚇，或者2014年5月30日開始有記錄。嗱，咁根據過去大概9年嗰個數據咧，其實成個指數咧，你話如果要睇下佢去唔去到30呢個水平咧，就大概每年咧就5月至10月期間咧就可以發生嘅。咁當然啦，每一年嗰個都會有啲年與年之間有啲變化啦。咁唔同月份，你話要達到30嗰個日數咧，都係唔同嘅。嗱，以翻五月份嚟計咧，我哋睇翻數據咧，拉勻曬噶嚇。咁九年裏邊平均咧，大概就喺五月份咧，可以有3至4日咧，就會達到嗰個標準嘅。咁如果你想知道係最多嘅月份咧，都可以預計得到嘅，因為都係。大家都常識嚟㗎啦，佢每年7月咧，因為個氣温隨住個氣温都係大概嗰啲時間最高咧，我哋統計過咧，七月份咧平均咧都有成16、17日咧可以達到去30個水平。 嗯，由於咧嚟緊咧都係大家都會關注到天氣嗰個情況啦。咁頭先亦都提過啦，你哋主要咧就會係用京視拍嘅數據咧為一個嘅指標啦。咁但係有冇可能做到一個分區嘅數據嘅發布咧？ 分區的數據呢就其實在天文台的網頁呢其實已經有一個在上水雙魚河那邊呢就擺出來的，那個數據本身就當然可以的、啊、 嗯、啊、但是其實對於整體那個暑熱指數的制定方式呢有沒有得一些的調節的空間呢？因為譬如看回即昨天的情況就是雙魚河的暑熱指數呢和京視拍的暑熱指數呢其實都不同的、哦、但是當我們公布的時候其實主要就是用京視拍的數據去做標準的時候其實這個有沒有得去調節呢？ 是啊，嗱，你講得冇錯，嗱，正正因為咧，其實係每個地方都有差異嘅，咁都我講過啦嚇，即係除咗個指數有差異咧，個個人個體質啊，或者做嘅嘢啊，或者喺個户外活動都唔同，所以咧，如果要全部都考慮曬咧，就可能過於複雜嘅。咁如果作為一個俾市民或者一啲唔同嘅即係工種去應用咧，咁反而可能咧一個數字咧或者一個警告咧會簡單啲。咁實上咧就如果睇翻嗰個勞工處制定嗰個香港嗰、那個嗰、那個工作暑熱指數嗰、那個。制定出嚟呢個警告咧，都係想反映一個香港整體嗰個水平嘅變化。咁所以咧，就希望能夠咧就簡單啲咧，就更加令到啲市民咧、大眾咧可以容易理解或者去應用得到啦。 嗱，根據資料啦，亞洲多個地區咧上月嘅温度咧都係有記錄以嚟嘅高温嘅。咁其實預計香港嚟緊呢個夏天嘅天氣狀況又會係點樣咧？ 係呢、這個係啦，亦都要想趁呢個機會就亦都又提下大家啦嚇。嗱，隨住氣候持續變化咧，我哋預計今年咧嚇，即係2023年全年咧個平均氣温咧，相信都會係偏高噶啦。咁甚至乎咧可以去達到嚇最高氣温紀錄頭十位啊，個機會咧都係有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嚟緊呢個夏天咧就留意天氣變化啦，特別熱嘅時候咧就要做足呢啲防暑嘅措施啦。 嗯，好啊，唔该晒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嘅，电话号码187231，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劳工界嘅代表啊，就系劳联嘅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咧林振声嘅。林振声你好， 系你好，早晨。 早晨吓，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寻日当个暑热警告系生效嘅时候咧，你知唔知噶？ 我哋都知嘅，因為其實新聞就好快有啦，咁同埋勞工處啊、天文台啊都有啲消息，咁即係喺媒體啊，其實都有講嘅。不過我哋問翻啲工友咧，就有啲就未必知道啦，即係未必係一開始，可能接近2点嘅時候就知道，咁開始慢慢過咗一段時間，可能有啲群組啊又喺度傳啊，咁有啲工友就開始知道啦，即係差唔多去3点，不過當然去到3点幾又已經係停咗啦。 咁咁另外仲有個問題呢，就係、是、就算啲工友真係喺三點嘅時候可能慢慢傳下傳下都知道係有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咁但係要點樣嘅呢？究竟有咗呢個黃色之後有點呢？其實佢哋都係唔知嘅。咁更加多人唔知呢，我哋問返啲工友，就係、是佢哋嘅工種嘅工作係屬於一個乜嘢勞動等級呢？係輕量啊、中等啊，定係還是重呢？咁有好多工友都係估嘅啫。啊，我都幾辛苦喎、啊，係咪重勞動啊？但係如果睇翻又唔係喎，原來睇翻佢嗰個界定咧，只係中等勞動。咁所以其實就特別係呢個工作勞動嘅強度，佢哋係屬於邊個等級，應該有幾多休息咧，就更加係少工友知道咯。 所以整体而言呢，其实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之下啦，本来呢是属于中等劳动的工作呢，每工作每小时工作了45分钟呢就要休息15分钟的。由你所知道的资料看起上来呢，这个的休息安排究竟有几大程度上的落实到呢？ 我哋睇翻，其實琴日即係兩點零鐘，我哋都去過有啲工地睇過，其實都有啲員工係休息嘅。咁可能呢個都係佢哋平時嘅安排，可能都有一啲休息啦。即係但係咧就嗰啲工友可能平時都係休息開嘅，咁但係咧就冇一個，即係佢哋可能真係唔知道。依家佢哋更加係有個權利，根據呢個指引係要休息啦。咁同埋有一啲咧，就係、是、可能都唔係喺工地裏面休息嘅，因為呢個指引咧，其實都建議嗰啲僱主咧係喺個工地嗰度做一啲遮陰嘅設施啊，比較大少少嘅，咁等啲員工可以舒服啲。但係有啲工友都係喺工地出面行得比較遠嘅地方嘅樹陰喺度休息咯。 除此之外呢，据你首先所讲呢，即係有啲工友可能去到三点几先知道。其实实际上即係嗰个通知机制呀，你哋觉得寻日嘅状况系点呢？譬如喺特别喺譬如地盘啊等等，咁啊嗰啲判头或者系地盘嘅安全主任咁样，收唔收到个信息可以话到俾啲工友知啦。 我諗就我哋問返啲工友，就唔係話即係應該絕大部分都其實都冇收到咩特別嘅消息嘅。咁我諗可能係真係5月15號先至公布，可能特別係一啲大嘅公司呢，佢嘅人力資源部都要研究下呢個指引，咁係唔係跟住自己根據呢個指引呢可以出返啲內部通知俾啲管工啊，啲管工呢又去傳俾一啲前線嘅工友，即係可能真係實施得太快，得嗰幾日，咁可能做唔切工作啦。咁我諗希望即係之後嗰個通知前線工友嗰啲機制會做得好啲啦。 但係問題就係嚟緊呢，頭先天文台都講啦，即係嚟緊嘅天氣呢都會係比較熱㗎喎、哦。咁亦都可能會唔會預計即係發出工作暑熱警告嘅數字亦都會多。咁如此情況之下，點樣去改善到成個嘅機制呢？ 是啊，我哋都擔心32呢去到紅色呢，過往嘅情況都係唔係太多嘅，黑色就更加冇啦。不過我諗呢段時間可能都會比較多係黃色呢個警告嘅。咁我諗可能即係經過琴日嗰日之後呢，可能新聞都有講啊，比較多啲人留意。我諗呢段時間首先就集中係嗰、那個黃色呢個要宣傳多啲啦。咁另外呢就真係啲僱主入職嘅時候可能要話俾嗰個員工聽，你呢個工作係咩勞動級別嘅，咁你就睇返嗰個勞動級別就得啦。 再去處理。好，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城门隧道将会在今个月21号星期日起实施易通行，到时将会取消所有人手收费亭和快易通通道，车辆驶经的时候无需要停车缴费，沿路设有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提醒驾驶人士。运输署总运输主任许家耀说，城门隧道明晚11点半至星期日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支路去歌和路街方向，近泽安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苏屋村。咁另外太子道啦，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大埔仔村。咁再讲多次啦，头先大埔太和路啊，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都系车多。咁另外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封路方向，而家车龙排翻去丁角路啦，近住大埔东消防局。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金砖国家包括咗以下边啲国家？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用边一个名义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嘅答案喎。 而家比赛已经进入大直路㗎啦，即刻考考你，第十五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分几多个组别呢？ 竞赛设有小学组同中学组两个组别。 咁决赛日期呢？ 决赛同颁奖礼今个星期六五月二十号隆重举行。 我哋拭目以待。 国剧八三零，白伯河、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李宇文同董思佳对生活哲学嘅激烈讨论。 现实就系依家你做紧嘅嘢，对你一啲好处都冇。 我觉得我又冇乜嘢好处系由我自己衡量噶嘛，点解要由人哋嚟判断？ 我俾你嘅建议就系最实事求是。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3年5月19日，本港最新失业率跌至 3%， 创三年半新低。劳工处昨日下午首次发出工作暑热警告，港协向兵协发出书面申请，要求补交企业管治资料。美国称七国集团将公布对俄罗斯新制裁及出口管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昨日劳工处咧发出咗首个嘅工作暑热警告嘅，你有啲咩观察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倾嘅。咁啊，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劳联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咧林振声出嚟嘅。林振声你好。 系你好。 嗱，刚才八点半之前咧，最后我哋就倾到咧有关于宣传嘅问题啦。咁特别咧就系劳动力分级啊。你觉得其实劳工处喺呢方面可以点样做咧？ 劳工处其实嗰、那个即系设定嗰个分级咧，亦都系比较详细，亦都系都系即系资料充分嘅。咁不过问题就可能对于前线工友嚟讲系比较复杂啦，因为有三个暑热嘅级别，仲要四个劳动级别嘅工种，成埋咧就可能有好多个组合。咁啲工友都唔知点样睇，咁变咗可能即系雇主喺个工友入职啊，或者呢段时间夏天都要同佢讲，你呢个工作咧就系某一个等级。咁变咗咧，佢就净系睇自己个等级咧就知道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更加擔心嘅咧，就係有一啲工友咧，可能啱啱入職，或者佢以前咧都冇乜做過一啲户外工作。咁呢個指引咧，其實有一個業適應期嘅，就係話你 之前咧冇乜做過呢啲户外嘅工作咧，就特別喺熱嘅情況之下咧，有大概五日嘅適應期。咁呢五日咧，就嗰個工作量咧，你先試少少先，好一下子咧就做咁多，咁慢慢適應咗咧，可能會好啲。咁呢啲咧先至係我諗，即係佢冇乜經驗喺呢啲酷熱環境下工作咧，就更加風險大。所以嗰個熱適應期咧，我諗勞工處可以宣傳多啲，同埋啲公司可以關注下新入職嗰啲同事。要有一个热的适应期咯。 嗯，你觉得寻日的状况有几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指引上个星期公布，今个星期就生效所引致啊？ 那个因为佢其实是5月15号先至公布啦，咁我谂嗰个时间啊，可能都系比较仓促啦，咁同埋就可能有一啲工友都系即系未系好清楚。咁我諗希望就呢段時間就即係特別係啲大公司佢嘅人力資源部可以做一啲內部守則，盡快係通知啲員工，咁等佢知道係有嘅時候要點樣做囉。 最後你哋都會唔會就住尋日個狀況呢同勞工處去溝通一下，睇下點樣改善嘅呢？ 我哋都會嘅，希望佢宣傳多啲啦，同埋我哋都會成個夏天都會密切留意住究竟呢個分級制即係實行起上嚟會唔會實際低估咗個情況呢，特別係天文台曾經講過有個極端酷熱警告，不過昨天就未試過啦，佢話35度咧就會發出嘅。咁除咗呢個暑熱嘅三個級別，會唔會都參考埋一啲温度，譬如極端嘅酷熱嘅警告啊？咁呢啲我哋再喺呢個夏天嘅時候再會聽下啲工友意見啊，都會向勞工處反映。 嗯，好啊，唔該曬你，林振聲嚇。林振聲咧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勞聯嘅主席啦。咁啊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又請嚟建造界嘅代表咧，同我哋傾傾啦。有香港建造商會嘅執行總監梁敬國嘅，梁敬國你好。 喂，早晨你好啊，陳燕 萍。早晨嗱，尋日咧，你不如講講你哋自己係幾時知道天文台幾時知道勞工處係發出咗依個工作暑熱警告嘅？ 我比較遲知道，因為我幾零鐘嗰陣食緊飯，冇乜點睇電話啦。跟住剩飯之後，我開會，我開到4:10左右啦，我出到嚟再睇個電話，我先知道佢已經發出咗嗰個黃色警告啦，好似已經完咗添啦，好似4:00發出噶嘛，跟住2小時啊嘛，咁所以成個過程之中就我真係佢完曬我先知道。 其实据你所知或者据你所掌握咧，而家劳工处发出工作暑热警告嘅时候咧，嗰个通知嘅方法会系点样嘅咧？有冇倾过，即系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尽快地可以通知到啲雇主同埋雇员嘅咧？ 嗱，我哋其实今个礼拜二咧，我哋商会同埋其他建造嘅商会啊、工会啊咁样同劳工处开个会嘅，再一次同佢表达佢今次呢个指引咧，我哋喺执行上系非常困难嘅。咁喺會上咧，其實大家都有個互相再了解多啲成個指引嘅情況啦。咁但係始終嗰句咧，喺成個過程之中咧，嗰個執行嘅時間，譬如你先就宣布到正式實施太短啦，我哋好難去安排啦。第二方面嗰個指引入面咧，就比較複雜嘅。咁但係有個好嘅地方咧，就係、是譬如喺附錄四嗰度啦，如果你有睇嘅咧，佢就係嗰個黃紅黑嗰個表入面。 係， 我哋就話不如你喺嗰度咧，再加一啲下面有啲備註，因為佢前面附錄三啊，或者之前咧，佢會有一啲舒緩措施。如果你實施咗之後咧，就可以減唔一定45分鐘啊嘛。有啲有個遮陰設施又減15分鐘，有吹風機減15分鐘。但我強調呢樣嘢，其實佢所講嘅舒緩措施，其實未有指引之前，我哋一路都做緊嘅喺地盤。譬如有凍水啦，有啲地盤好嘅，有涼茶咧，有西瓜啦，俾啲工友同埋有遮陰嘅地方。因為工友就係我哋最重要嘅資產啊嘛，冇咗佢哋，我哋做唔到嘢噶嘛。咁所以喺過程之中，有個得著就係話，我哋希望勞工處再同我哋解説清楚點樣去實施。咁就我哋都同建造業議會要求佢哋咧做一個coordinator 啦，一個統籌人啦。就揾埋勞工處發展局同埋我哋建造業相關嘅工會啊、商會啊，咁大家坐低睇下點樣去落實呢個措施。 因為我強調一樣嘢，你勞工處出咗嘅指引咧，雖然佢話冇法律效力啫，但係我哋所有喺建築業入邊嘅人咧，勞工處出親嘅指引咧，我哋都好認真對待嘅，一定會睇下點樣去施行。只不過而家呢個指引咧，第一入邊嘅比較複雜，第二施行嘅時間比較倉促。我哋而家就喺個困惑嘅地方，就係點樣可以落實去執行。 嗯，不過梁建國，其實你哋之前都關注到啦，就係譬如特別喺地盤咁樣咧，有好多個工種咧係一環扣一環嘅。咁譬如尋日你哋有冇留意到喺唔同嘅地盤喺個警告生效之後咧，佢哋個安排究竟係點咧？有冇引致到一啲混亂嘅情況咧？ 嗱，我哋咁短時間咧，又冇可能知道所有嘅地盤究竟嘅情況。進行成點嘅，只不過有啲會員都同我哋講翻，可能一出咗個黃色指引，咁佢哋話：，唯有盡做啦。因為嗱，我強調一樣嘢，頭先我都講啦，有啲佢所謂嘅舒緩措施，我哋已經做咗嘅啦，一路係咁做緊嘅。咁所以成個整體嘅情況，琴日就好不幸地，即係我哋都估唔到咁快嘅就嚟一次俾我哋你話實習又好啦，點都好啦，或者係 dress rehearsal。咁但係我答唔到你呢個問題，因為時間比較搶奪，我都想係嚟剩低落嘅時間咧，我都要問下嗰啲會員究竟佢哋個具體嘅情況點，等下一次我哋再同勞工處再傾點樣落實嘅時候咧，會有多啲實戰經驗。 其實頭先你都講過啦，即係有一啲休息嘅安排或者休息嘅措施啦，就算係未有呢、這個工作暑熱警告嘅時候啦，你哋都做緊㗎啦。咁不過其實都留意到有啲傳媒咧，尋日睇到個狀況就係唔少工人咧都係繼續開工嘅，係冇休息到嘅。咁甚至都有一啲就話知道。咁不過其實都係冇安排到佢哋有一個15分鐘嘅休息時間，而係可能係就咁俾佢哋唞一唞、飲啖水就算數咯。咁你自己又點睇呢啲咁嘅狀況咧？ 呢、這個咪就係正正我所講，佢係成個指引喺個施行上面係比較令人好難去執行嘅地方咯。因為你可以知道話工人可能同我一樣，可能個指引出咗先至知道，或者已經完結咗先知道原來有咁嘅指引出現喎。嗱，我哋頭先我答漏咗你啦。嗱，勞工處去提呢個指引嘅時候咧，曾經佢係會有一個有一個 app。是可以你去下載，跟住就唔知天文台可以直接，如果出暑熱警告，又會有個信息俾你咁樣。第一，那個 app 亦唔係好多人知啦，我自己都未下載。咁如果你一般工人你下載嘅話，喺實際情況底下，佢雖然就算帶咗個電話喺個身，喺個地盤有陣時施工嘅情況比較嘈雜噶嘛。佢可能都唔知道有個咁嘅指引已經出咗噶咯喎。有咁嘅警告，咁。而地盤管工有陣時都可能未知喎，咁成個情況就係話喺執行上，我始終強調一樣嘢，這個指引其實我哋唔反對出一個咁嘅指引，只不過就係話喺個執行細節方面係咪係清楚，係咪可以係實際上係運作得到 你刚才都讲到即係嗰个通知机制嘅问题啦，咁同埋实际執行嗰个问题啦。咁但係譬如睇返喺雇主嗰方面嘅责任呢，你都留意到有一啲嘅工地呢都係未設有一啲有遮蔽上蓋嘅休息地方㗎。譬如有啲工友都只不过係行去附近嗰啲树底下低呀去到休息㗎啫。咁你自己又觉得呢个工呢个咁嘅情况理唔理想呢？有冇地方可以係再可以改善到嘅咧？ 唔係，睇下個地盤個情實際環境。如果一般比較大嘅地盤咧，咁你話設置啲遮蔽嘅地方啊，係比較容易嘅。但如果啲比較細嘅地盤，譬如一個單支樓，我哋成日講嘅單支樓。你有陣時你想設置一個遮蔽地方都比較困難。咁可能啲工友或者係落翻去一路起緊嘅時候，下面有幾層已經起好咗啦。咁唔係喺個天面嗰度咁樣你落去休息啦咁樣。咁你所以始終嗰句咧，成個指引入面嘅要求咧，點樣去執行咧？係成個指引可唔可以落實？令到工友受唔受惠？令到僱主喺成個施工嘅過程之中會唔會有影響咧？係非常之重要啦。 但除此之外呢，即係譬如都留意到有啲工友呢，佢就會比較擔心，如果佢哋就算知道嗰個嘅暑熱警告係生效咗啦，但係由於僱主呢冇同佢哋講係休息，咁所以佢哋都唔夠膽去到休息，擔心呢因此會被扣人工啊，或者係甚至引致到其他後果。咁關於呢點，你又覺得可以點樣去到處理呢？ 嗱，呢個唔係好公平嘅。其實而家個別嘅工種咧，喺指引未發出之前，其實已經有安排工友休息噶啦。嗱，扎鐵，扎鐵佢哋每逢每年嘅六月到九月咧，即係比較暑熱嘅天氣咧，其實佢哋自己已經安排咗工人咧，由十點鐘嗰陣之後咧，就休息十五分鐘。咁你睇下啲工種唔同嘅工種有唔同嘅安排啦。咁你而家呢個指引入邊咧，佢都係舉例咗幾個工種，即係佢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咧，就係話要我哋僱主要同啲工友再商討點去落實執行。咁但係咁唔緊要啦，我商討點落實執行。個問題就係話，第一，你咁短時間要我實施，得一個禮拜時間，啲人都未睇清楚個指引點嚟執行，跟住我仲要同啲工友去商討點嚟執行。你問嚇點樣去實施一個咁樣嘅咁複雜嘅指引，一個禮拜之內可以實施得到咧？咁所以我都話啦，我哋為著可以執行到呢個指引，就快手快腳，我哋已經同勞工處商量究竟點樣行，跟住我哋而家自己我哋自發地就要求建造議會盡快安排一個你話 working group 即係工作小組又好咩都好，所有有關嘅承建商、分包商、工會、勞工處坐低要傾傾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執行到呢個指引，即係唔想一件好事變壞事啊！明白嗎？ 咁啊嚟緊嚟其實都會係再同勞工處咧傾翻相關嘅安排嘅。 會啊，因為始終嗰句，而家個問題我哋都唔係好清楚點樣去正式落實嘅。但係頭先你都提到，施工嘅工種咧，有啲係一環扣一環，同埋有啲係唔可以停噶嘛。譬如我成日都同人講啦，天面落石屎，落石屎係唔可以落下停嘅。落一停嘅話咧，嗰倉石屎你再落石屎與石屎之間嗰個接駁有個問題，如果轻嘅就可能会有漏水嘅问题，重嘅可能结构都有问题噶嘛。呢个系唔可行噶嘛，成个情况。 好，咁所以你哋会同劳工处再倾。多谢晒你啊，梁敬国倾到呢一度啊。梁敬国咧系建造商会嘅执行总监嚟嘅，1872311。有位听众尹先生喺度，尹先生你好。 你好。 早晨，你好，系。 嗱，其实我就系判口老细。 系。 咁其實就我一出呢個指引咧，我都壓曬頭嘅啫，點樣界定啦？咁就差五日個指引咧，即係個暑熱警告一出，我先至知道，原來喺我嘅行業，我釘班扎鐵落石屎三個大工種裏面，我佔咗三，即係呢三個工種裏面，我係三份都有嘅。咁我咪變咗，我咪要即係要去停。好彩我尋日嘅夥計就唔多開工。即係啱啱少人啲，咁啊只有一樣嘢話，喂，提啲夥計你休息一下啦。如果真係太過熱嘅話，其實你都冇可能做到做十五分鐘唞45分鐘嘅。 但係我想問尹先生咧，其實你尋日係幾時知道個暑熱警告係生效咗？ 其實我就一路即係喺寫字樓做緊嘢，一路聽住櫃台嘅收音機咁啊。亦都知道即刻有暑熱警告，亦都同即係同地盤都提過，我話你有嘅你咪唞唞咯。因為我即係好簡單，我做老細嘅西瓜啊，一到夏天西瓜啊、涼茶我都會買俾佢哋。所以其實你問我喂指引，最慘一樣嘢呢樣指引，我同勞工即係喺上個禮拜六星期六問責，我問個勞工處處長，我夠你唔好做指引，你不如做法例。因為點解咁講？法例裏面我哋譬如我真係你出咗呢個警告要停工，我哋起碼做判頭同大判都好，可以同業主去 cam 翻個工期 ，cam 翻個時間。 好，呢、這个就系讲到咧实际嘅执行情况啦。多谢晒你啊，尹先生啊。其实咧，如果根据翻唔同嘅警告级别之下咧，如果系极重劳动嘅情况咧，先至系每小时工作15分钟就休息45分钟。咁但系如果系属于咧系一啲中等劳动嘅工作咧，就每小时工作45分钟咧就休息15分钟啦。咁不过如果系搭棚嗰啲咧，就系属于一啲极重嘅劳动嘅工作嚟嘅。嗱，又转一转另一个话题啊，就系讲讲咧失业率嘅问题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嘅助理教授袁伟基嘅。袁伟基你好，早晨。 早晨。 昨日咧，公布嘅失业率最新一个失业率咧，就系回落到去3%嘅，对比起上一个月嘅公布咧，系微跌咗0.1%嘅，连跌12个月。你点睇呢个数据？ 其实个数据就反映咗我哋个劳工市场都差唔多饱和噶啦啊。因为其实你睇返我哋历史嘅数据呢，你由2000年到而家呢，我哋淨係2018年19年呢係跌穿过3嘅。大部分时间都係喺 3% 以上啦。2018-19 年我哋係 2.8 同埋 2.9 啦、啊。叫做最好最高峰期㗎，即係叫做最好嘅一个劳动市场。咁、啊、所以3嚟讲就差唔多係叫做饱和咗啦。同埋今次改善得比较快嘅。因为你如果睇返 SARS 呢 ,03 年 SARS 呢，咁我哋去到08年即係我哋 SARS 期间03年呢，失业率去到 7.9 啦，以年计啦。咁后来嚟讲就落返去到08年先至去到所谓 3.5 嘅。咁但係跟住就大家都要金融海啸啦。咁跟住落去一路去到18年就差唔多10年时间喎，先至跌穿3喎。咁但係今次我哋只係用咗好少时间㗎嘛。我哋由疫情最高峰期以年计，我哋失业率去到5.8 啦，2020年。咁而家我哋已经3年时间就已经系我哋叫做 adjust 咗咯，即系叫做调整咗咯，整个市场嚟讲。所以嗰个市场而家就差唔多就饱和。即系点解你见到咧，成日都话请唔到人啦，大家啊，因为而家真系开始请唔到人噶啦。虽然我哋都仲有话10多万人失业，系。 但系袁伟基，其实个就业不足率咧系冇变到过，维持喺1.2%嘅。咁呢个又点理解咧？ 其实正常嘅呢样嘢，因为你去到1.几%嗰阵时咧，系好低好低噶。即系正常，香港好少见到1.几%嘅失业率或者就业不足率嘅。你失业率嚟讲，你89年先至10月先见过一次，系1.0%叫最低嘅历史上，我哋有记录嚟讲咁呢个就业不足率去到1.2%呢，而家遇到个问题就係话而家有啲人揀工做要被逼因为我哋大部分嘅劳动嘅即係人口呢喺新界区多嘅唔係喺市区多嘅。咁但係如果你个人工追唔上嘅话呢，你就要啲人就諗下我做唔做啦，可能要揀返喺附近嘅地方做，因为而家始终你嗰个交通费越嚟越贵㗎嘛。咁你要搭成个钟头最边为交通费出嚟市区做嘢嘅话呢，好多人就情愿唔做嘅。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将来跟住落嚟，我哋见到个问题呢就会系人工要扯高㗎啦，一定。即係如果你再要请多啲人嘅话呢，你就冇得选择。因为而家啲人做嘢呢要考虑好多好多问题嘅。唔系话淨係有工就做。所以你话就业不足嘅问题，可能系就算系你系讲紧而家请唔到人啦，旅游业系发展翻啦，有游客落翻嚟啦，我哋见到。咁但系你啲从业员可能转咗工啦嘛，你我转翻去，你咪俾高啲人工我先。咁但系老板有个问题就系话，我未必俾到你噶，因为而家我都睇唔通将来嗰个经济情况系点啊嘛。咁所以而家就要等下啦，即係可能下半年啦，因为下次个公布嘅数字可能会再靓啲。即係始终五月嚟讲呢，嗰、那个黄金周我睇落去旅游个数字系靓咗嘅。咁有啲酒店甚至系话开唔足房俾人啦，因为冇人走。 但係我哋又点样理解呢？如果系按比较呢，就系同消费及旅游相关嘅行业嘅失业率呢系维持4.2%不变㗎喎。咁零售业嘅失业率呢都系维持持喺3.8%不变嘅，即系点样理解咧？呢两个行业唔系应该受惠于过去嘅全面通关咩？ 其实系啊，系嘅。但系我哋见到四月之前咧，其实嗰、那个因为始终四月之前都未有，我哋而家系2月到4月啊嘛个数字， 系冇错。 咁所以就系未有黄金周开始嘅，同埋开头佢哋因为咁多年未落嚟咧，签证要再搞过噶嘛，所以开头我哋见到游客系唔多嘅。咁四月咧，我哋就好彩就系有翻嗰个嘅消费券，所以就同旧年差唔多个情况。 咁我哋希望喺五月份，即係下一個月反映到咧，就係話旅客嗰方面咧，係咪會真係帶動到我哋嘅經濟，會導致咧嗰個失業率咧，係唔係真係會係再回落啦？或者係特別喺餐飲啊嗰方面，係唔係會回落啦？因為都要睇嗰個旅客嗰個消費習慣嘅。因為如果你落嚟食兩餸飯啦，各方面參觀公屋咧，對於我哋嘅消費市場係冇幫助噶嘛。 係好多謝曬袁偉基，係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嘅助理教授嘅電話號碼187231，繼續可以打電話嚟發表意見。 2023年5月19日。本港最新失业率跌至3%，创3年半新低。劳工处昨日下午首次发出工作暑热警告。港协向兵协发出书面申斥，要求补交企业管治资料。美国称七国集团将公布对俄罗斯新制裁及出口管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嘅，如果大家继续咧系想就住啊系工作暑热警告而讲你嘅意见同埋睇法咧，都要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关注一下血库嘅存量先。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血液收集及招募部主管梁雅思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是可唔可以讲讲咧？最近血库个存量系点样啊？ 是啊，最近咧，其实中心血库嘅存量咧，已经跌到去一个非常之低嘅水平啦。我哋讲紧咧，其实如果即系冇市民嚟捐血嘅话，其实只可以维持到3至4日嘅存量嘅啫，咁样样。咁当中入边咧，就特别系 O 型啦、A 型啦同埋 B 型嘅血咧係最為短缺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呢度啦，呼籲各位即係合資格捐血嘅市民咧，就盡快前去捐血站捐血。 嗯，其實近期咧平均每日有幾多人去捐血？有冇呢個數字啊？ 其實咧近過去呢幾個禮拜咧，都真係比較少市民嚟到捐血嘅，因為大家留意到咧，就係近期嗰天氣唔係幾穩定啦，都有唔少嘅落雨天啦，甚至乎真係有黃雨啊咁樣嘅情況，咁所以真係少咗市民出街，少咗市民去捐血站捐血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唔少市民咧，其實喺早排咧，可能係感染咗上呼吸道感染，例如流感啊，或者系新冠嘅感染啊，咁所以其实佢哋咧暂时咧都未可以翻嚟捐血住，咁所以整体嚟讲咧，真系我哋收集到血液嘅数量咧，同我哋嘅目标每日650袋咧，系有一个即系几远嘅距离咁样样。 个几远距离会唔会可以透露到大概系真系相差几远咧？ 如果真係嗰幾日天氣比較差嘅話咧，其實我哋真係試過咧大概收到400袋血液嘅啫。咁所以其實咧都幾困難嘅喺呢個情況，尤其是咧我哋都留意到醫院入邊咧無論係急症室啊或者係病房咧，其實嗰個使用率咧都維持係高企嘅。咁所以我哋都留意到，其實喺醫院入邊用血嘅需求咧的而且確咧係幾高下咁樣。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都觉得需要尽快呼吁市民前嚟捐血咧，就系补充翻血库嘅存量，等到有需要嘅病人咧可以即系得到血液做适切嘅输血治疗。 你刚才都讲过可能系有两个因素影响啦，第一就系天气不稳啦，第二就系有一啲嘅市民咧早排有上呼吸道嘅感染啦，咁所以可能佢哋暂时未去捐血啦。咁但系亦都会唔会系近排咧，因为香港嘅新冠同埋流感病毒咧都系比较系高峰嘅，咁虽然流感病毒暂时似乎个活跃度系回落翻啦，咁但系呢啲系咪都会影响到市民嘅捐血意欲咧？即系佢未必感染到，但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他都未必去捐血了，会不会呢？ 其實我哋睇到嘅情況，多數就係咧市民前陣子咧就係高峰期嘅時候感染咗。咁一般嚟講，譬如真係感染咗流感，佢如果有發燒嘅話咧，其實佢真係要好翻之後兩個禮拜先翻嚟捐血，又或者係新冠感染都係真係佢完全康復曬啦，停曬藥之後兩個禮拜先翻嚟捐血。咁所以好多時我哋留意到都係前陣子喺高峰期佢哋感染嘅時候，咁暫時呢段時間咧都即係。佢要停捐血大概兩個禮拜，咁所以變咗喺呢個時間就我哋睇到我哋有幾艱難咁樣咯。 如果有一啲嘅市民佢好翻未夠兩個禮拜，佢嚟捐咗血嘅時候咧，咁其實紅十字會會唔會需要就住佢哋所捐嘅血液有同埋血製品咧，有啲特別嘅處理嘅？ 其實咧，如果任何市民佢嚟咗捐血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會俾一張捐血後須知嘅小冊子俾佢哋嘅。咁如果佢有捐血後有任何唔舒服嘅話咧，我哋都建議佢盡快通知翻我哋，咁我哋可以盡快追蹤翻血包咁樣。咁但係其實點都好啦，總之其實你捐血嗰刻身體健康咧，其實我哋都歡迎你嚟捐血嘅。咁最簡單咧就係喺未來呢兩個禮拜啦，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或者打电话去我哋任何捐血站咧，预约咗先捐血咧就最稳阵啦。 可唔可以讲讲，譬如而家嗰啲捐血站嘅开放时间啦，同埋咧会唔会因应住近日嗰个血库存量低嘅情况，而你哋有其他特别措施咧，令到市民更加方便去到捐血嘅？除咗用嗰个嘅即系Hong Kong Blood 去到登记之外，吓。 其實我哋咧而家大部分捐血站咧都係如常運作嘅咁樣，就算我哋話即係假期禮拜六日或者嚟緊咧下即係26號啦嗰個假期啦，紅日假期啦，其實我哋咧大部分嘅站咧都係開放嘅，咁啊開放到夜晚嘅大概7點鐘咁樣，咁所以都好歡迎市民咧就係提前預約咗，跟住咧嚟到捐血咁樣嘅。 好啊，多謝曬你，係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血液收集及招募部主管梁雅思医生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我哋同大家讲一讲咧。寻日海关再拘捕咗一名咧系喺网上尿片嘅零售商嘅。咁大家对于呢一宗嘅新闻有啲乜嘢嘅睇法咧？或者系会唔会其实你都买咗啲尿片嘅套票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871231同我哋倾倾嘅。 的士、小巴业界经常指人手短缺，少年轻人入行，究竟而家情况点样？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另外，社会都关注司机嘅身体状况，续牌嘅时候体检又可以点样做？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小巴以及的士业界代表同主持叶振东以及政坛新秀一起倾下。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刚才也跟大家讲过，海关昨天是采取行动，也都是再拘捕了一名是网上尿片零售商的女董事的。她是涉嫌在网上以预售的形式售卖尿片套票的时候不当地接受付款的，是违反了商品说明条例的。而较早之前，海关也都拘捕了那个网上尿片零售受伤的男负责人的。根据海关所讲，就是说他们收到多宗举报，就是有一个的尿片零售商在网上的社交平台用预售的形式去售卖尿片套票的时候收了钱，但是就没有按照承诺在指定日期或者合理时间之内交付货品，亦都没有安排到任何的退款的。根据海关就说，总共是接获了216宗有关于該個網上尿片零售商的投訴，涉及的尿片套票金額咧，大概是總共係23萬元嘅。而海關亦都提醒啦，就係根據商品及說明條例啦，任何商户喺接受付款嘅時候，如果係意圖唔供應有關嘅產品，或者係意圖供應同有關產品有重大分別嘅產品，又或者冇合理理由相信佢能夠喺指定或者合理嘅時間之內供應有關產品咧，都係屬於違法，最高可被判罰 咧50万元同埋监禁5年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有冇三机旁边有冇听众朋友系有呢啲嘅尿片嘅套票咧？吓、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啊请嚟啊有协助到一啲相关嘅顾客嘅一位嘅人士啦，就系、是、屯门区议员黄丹晴嘅。黄丹晴你好。 早晨， 系早晨，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你系收到几多嘅市民相关嘅投诉啊？ 我哋咧本身之前咧就收到20宗嘅 case 啦，咁之后我哋就发弹，咁就喺网上咁就去召集一啲嘅街坊，咁睇下收集下佢哋嘅数据。咁而家咧其实已经系收集到2200位嘅顾客嘅数据嘅，系啦， 嗯， 户主系啦。 是啊，如果根据翻即系海关上面嘅资料啦，佢哋今次涉及嘅总款额咧就有20几万啦。咁但系咧，佢哋就话最大宗嘅受害者系买咗成300张套票咧，涉款系大概系18000蚊嘅。咁你自己收到嘅资料入边啊，佢哋又花咗几多少钱去买套票，同埋而家仲有几多系攞唔到嘅咧？ 咁其實一般嚟講咧，多數啲苦主咧都係大概手持大概20至50左右嘅。咁如果超過100嘅，其實好少嘅。有我前呢幾日咧，我接觸過最高嘅兩個都係250啦，同埋190度嘅。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咁高額嘅一啲苦主咧，相對其實個數量係少嘅。 嗯，你講係250個套票嘅張數係咪啊？ 是啦，冇错。 咁其实每张套票是几钱嘅呢？ 大概65蚊左右啦，你可以咁样平均值去计。 嗯，咁佢哋个即系嗰、那个生意嘅手法咧，即系有呢、这个套票嘅手法咧，就系、是、你买咗个套票，然之后你要根据相关嘅尿片嘅差价啦，你再补钱啦，再去换翻嗰个嘅尿片啦。咁但系譬如据你所知啊，过去嗰段时间嗰、那个发放嘅发货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其实喺3月之前咧，咁就前几年啦，咁其实一路运作都好畅顺，冇乜太大问题。咁其实啲家长都冇乜怨言嘅，系直至到3月佢开始去尝试谂住去调整嘅差价，即系调整个套票嘅价格嗰阵时咧，就开始令到大家怀疑咧，呢间公司系咪滞执啦？即系就有啲恐慌性嘅情緒出現到啦，咁啊令到大家開始去換曬自己手上嘅尿片，咁啊令到開始個供貨供不應求嘅情況出現咗啦。 嗯，係，咁供不應求之下，其實有冇人係等咗好耐貨都係收唔到，又或者係話訂咗貨，但係遲遲都到咗預定日期都係冇，或者係一改再改嘅咧？ 其實都多嘅，一兩個情況都有嘅。咁第一有啲係直情係3月訂咗啦，可能4月訂一次啦，5月訂一次啦，咁到依家都係冇消息啦。咁有啲就可能4月訂咗貨，咁但係就一路褪個貨期，咁褪到可能定褪到6月㗎啦，已經係。 咁 都未收到貨，係啦。 系，咁你刚才亦都讲到，即系佢哋有啲咧就持有即系100几张嘅套票啦。咁即系话，如果按照每个套票系65蚊，即系佢哋暂时你会讲未兑现嘅套票金额都系有过千噶啦。一般嚟讲系咪啊？ 一般嚟讲都过千噶啦。 系吓，嗱咁你睇翻啦，即系你就而家系话收集到总共2200位苦主嘅资料啦吓。咁其实，你哋會係點樣去跟進翻呢啲嘅個案嘅咧？ 我哋尋日都有同海關聯繫嘅，因為見到海關個本身嗰個數量都原來咁少嘅時候，我都同嗰佢哋聯繫，咁就佢哋都話可以接受我哋嗰個公告方面形式去遞交俾佢哋嘅。咁當然其實最好即係、就是、我喺度都呼籲各位，其實最好都係去從海關嗰度去舉報翻，咁其實就係最妥當嘅。咁但係可能有各種唔同嘅原因啦，咁有啲填多個公告方面其實都可以去遞交嘅，係啦，即係同海關係溝通咗嘅。 即係如果根據你自己收集到嘅數字，就暫時應該未係全部嘅買咗尿片嘅套票，但係未能夠兑現嘅人士咧，都有去向海關嗰度去報案嘅。 係啦，唔錯。 係嚇嗱，咁啊，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你就都呼籲，即係佢哋可以同海關聯絡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個損失又可以點樣去處理咧？係咪都係要透過小額錢債審裁處去做申索㗎？ 我諗暫時呢間公司都未清盤嘅，咁都係循呢個方向處理咧，就會比較妥當，亦都比較便宜啦，比較便捷啦，係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清咗盤嘅時候咧，咁我諗就可能佢哋就相對可以賠償嗰個優先次序咧，就排隊最低，因為我哋只係嗰啲普通嘅顧客咯。 嗯，嗱，咁即系暂时都未知道嘅情况啦。咁但系我想问喺成个过程当中咧，有冇一啲嘅顾客咧，佢系察觉到唔妥，即系有向嗰个店主上面去交涉，譬如就系甚至系要求退款啊？呢啲咁嘅行动有冇做过咧？ 有嘅，有嘅，一直都有嘅。咁一开始接触我班家长，其实都系谂住去做呢样嘢嘅。咁但系就试过几次之后，都似乎个成效都不大。 嗯，即系一路都退唔到。咁去到而家为止啦，咁究竟啲顾客仲可以点样做咧？即系除咗退款，仲有冇其他嘅方法系可以帮助到呢啲嘅市民嘅咧？ 我谂暂时即系依家海关叫做拉人啦，佢开始去进入咗个司法，即系佢嘅执法程序啦。咁我谂我哋可能暂时都系要观望住最新嘅进展咯。 嗯，即系暂时其实都冇嘢可以做噶咯。 都可以咁讲。 嗯，其实一路以嚟你收到即系唔少嘅一啲嘅资料啦，你点睇即系今次呢啲尿片套票嘅销售手法啦？ 其实当然我哋撇除翻佢之前嗰啲点，其实都系做得正常嘅。咁但系就会见到就系呢一个销售手法，就系一旦大家好似銀行式擠提嘅時候，其實佢根本處理唔到嘅，咁亦都係大家就要小心，就係呢一類嘅預售式嘅一啲套票，要睇翻嗰間公司嘅承載量啦。即使佢冇心去欺騙都好，咁但係的而且確亦都係會令到消費者蒙受損失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係啦。 嗯，好啊，唔该晒你，黄丹晴，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黄丹晴咧系屯门区议员嘅，而据佢所讲咧，而家佢手头所收到涉及到呢个尿片嘅网店嘅情况咧，系已经系收到成2200几个嘅资料噶啦。咁有咩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嘅。 有啲人会话印象派发展一定脱离唔到科学同埋颜料嘅呢个发明。 哈林食 新面发展里面，当印象派慢慢也都成为了被人留意到的主流，那后面的艺术家就要再想怎样突破。 对颜色敏感的那个遗传因子就是一个 X 遗传基因度的，男人是 XY 的，女人是 XX 的嘛。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新面，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单元茶饭一家第八集，瑜伽裤风云。中医师查一名嘅太太因为一条瑜伽裤搞到笑料百出。 我觉得咧，阿妈你着得几好睇啊，当堂后生晒啊。 你唔怕阿妈俾人睇蚀晒啊？ 阿妈你几十岁噶啦，边度仲会有人睇你啊？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今年首季录得1408宗钓鱼诈骗，损失金额大约2600万，超过90%个案同手机短信同即时通讯软件有关。骗徒主要冒认电信公司同埋零售集团奖赏计划。最大宗个案嘅事主损失70万，暂时有34人被捕，相信佢哋涉及246宗案件，涉案金额367万。警方话，大部分短信都系话收件人账户异常，

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2023年5月19日，本港最新失业率跌至 3%， 创三年半新低。劳工处昨日下午首次发出工作暑热警告，港协向兵协发出书面申斥，要求补交企业管治资料。美国称七国集团将公布对俄罗斯新制裁及出口管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嘅，无论大家咧系想讲啊有关于工作暑热警告啦，又或者咧系想讲有关用预售形式啊售卖尿片嘅问题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譬如与预售形式咧去售卖一啲嘅货品啦，其实都可能喺其他货品入边咧都会出现嘅。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小心去处理呢个嘅问题，以免招致到损失咧？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嘅，江玉欢你好。 诶，早晨啊，燕平你好。 诶，早晨啊吓。嗱，想请问啊，就系你自己有冇收到涉及到喺网上用预售形式售卖尿片套票，但系未能够兑现嘅投诉啊？ 系有啊，其实喺四月中开始咧，咁我就都收到一啲苦主啦吓嘅个案啦。咁其实当我最初头去睇嘅时候咧，我都意识到咧，其实。受就影響嘅人咧，其實都有幾多？咁如果每人都譬如有幾千蚊嘅話咧，其實條數都好緊要。咁所以當日咧，其實我收到呢啲嘅個案之後咧，咁其實都有即時去跟進。咁喺呢件事裏面咧，我都要指出咧，其實海關咧喺收到我哋嘅投訴咧，其實係好快就採取咗行動。 咁但係暫時現時為止，你自己手頭有幾多個案咧？ 其實咧，我理解咧，呢一班苦主咧，佢哋都好齊心嘅嚇，佢哋有唔同嘅群組嘅應該。咁我哋我諗幾多我就未必方便去到講啦。但係我可以咁講嘅就係、一定唔係淨係幾十個咯嚇，我諗一定係上百計嘅啦，一定。 咁但係知唔知道即係涉及嗰個金額係幾多咧？你頭先講話即係每人可能係幾千蚊，咁但係最高嗰個係大概幾多度啊？ 以我所知咧，因为我唔系联络晒所有嘅，咁但系好普遍嘅咧，就系最少佢哋每个人都最少都揸住一二千蚊嘅最少，咁亦都有听闻有啲个案咧系有五六千蚊嘅，因为佢买下，同埋我理解咧，即系都唔系呢间公司嘅，即系我谂好多时候啲手法就系话俾你听，我而家减价啦，嗱今个月咧我就减价吓，每张就平啲，嗱好即系嗰个时间有限噶吓，优惠期有限，咁啲人咪买个买。所以呢一个我自己觉得都是要好小心啦，消费者。 你头先都讲到，即系呢个咁样嘅销售手法咧，就唔单止可能系今次个案出现嘅，亦都可能会喺其他嘅地方出现。咁但系对于消费者嚟讲啊，如果真系买咗呢啲预售式嘅套票，但系未能够兑现，其实佢哋可以点样去做嘅咧？ 好啊，嗱，首先嚟嘅，我谂分几方面嘅。消費者先咧，首先講消費者一定咧係要清楚公司嘅背景啦，公司嘅背景。咁同埋咧就係我都會建議咧，其實喺你買呢啲咁嘅套票嘅金額嘅時候咧，就要自己有啲節制，唔好越買越多啦，因為真係適可而止就夠。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喺消費者嚟計咧，自己一定要警覺啦。同埋好似呢一單咁咧，我覺得慶幸嘅咧就係佢哋有一個群組啊，即係而家係即係群組啊，好方便。咁佢哋原來發覺咧喺群組裏面大家呼叫下，喂呢個係咪有遲交貨啊，或者等等咧咁。咁原來發覺咧就聚集咗一啲聲音，知道有個問題。咁嗱，永遠咧其實喺呢啲咁嘅套票裏面咧，特別係唔係喺一間公司嘛，佢仲係有係即係喺個網上面有啲營銷啊等等咧。咁嗱，如果再去涉及埋網上營銷嘅話咧，消費者就一定要更加去謹慎啦。其實謹慎。 海关就话啦，即系根据商品说明条例啦，任何商户接受付款，如果系意图唔供应有关产品，或者系意图供应同有关产品有重大分别嘅产品，又或者冇合理理由相信咧，佢能够喺指定或者系合理嘅时间之内咧供应有关产品咧，都系属于违法啦。咁但系譬如讲到话意图唔供应有关产品，即系可能有一啲嘅零售商咧，佢哋未必预计到个情况。会系咁，即系譬如我哋头先同屯门区议员啊黄丹晴啦，佢都接触到唔少个案啦。佢嘅形容咧就类似系银行挤提一样，即系当一班人咧同一时间或者短时间之内一齐去涌向收货嘅时候，咁自然就会有机会咧产品供应商未必系咁快可以供应到个货品，但系其实佢可能又未必系即系意图唔供应。咁究竟如果根据翻嗰个条例，我哋可以点样去界定喺啲乜嘢情况之下，嗰啲嘅即系售卖套票嘅人士就有可能系涉嫌违反咗相关嘅法例啦。 好啊，其实咧套票呢样嘢都几危险嘅。嗱，其实你谂下喺买套票嘅时候，我随时攞货都得噶嘛，好多时候。咁如果好多时候都会呢种情况话有挤提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其实消费者真系要谂下，如果呢啲套票系我几时去攞一样货都得嘅。咁真係有一個情況，譬如我聽到啲假設啦，某一啲公司我聽到啲唔好嘅消息嘅時候，我就一齊去攞貨。咁其實究竟有冇咁多貨可以提供到，或者嗰個人會唔會有問題呢，導致佢。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其實喺網上套票呢啲嘅時候呢，我覺得我哋一定要問我哋自己，其實一定係有一個潛在嘅風險嘅，潛在嘅風險。咁而家呢，其實喺我都想講呢，其實商品說明條例嘅。我哋嘅商品说明条例咧，都叫做可以对消费者系有一定嘅保障嘅。 嗯， 但系问题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吓有时要去证明个意图啦，又或者喺个条例里边咧都有啲抗辩嘅。啊，譬如我有讲俾佢听噶咯，咁嗱喺其实喺其他嘅地方咧，譬如我有睇过喺新加坡咧，新加坡其实好早嘅时候咧就有一个系一啲我哋叫做消费者一啲保障嘅条例。 嗯， 咁喺个条例里边咧就列明咗咧，大概有24项咧一啲不公平嘅所谓嘅叫做招求手法。 嗯， 咁其实就比较简单啲嘅，亦都冇咁多我哋叫做抗辩嘅理由啦，可以咁讲。 嗯， 咁我自己就觉得咧喺呢一方面，我哋系唔系其实而家嘅，譬如我哋销售嘅手法咧，其实因为我哋大家嘅即系个年代唔同咗啦。是不是其實我們都應該要去審視一下現行的商品說明條例其實足不足夠保障消費者呢？另外譬如有一些譬如賣以套票形式這樣去到賣的東西，其實政府是不是應該都要有一些規管呢？譬如要不要他們是攞牌，譬如 license， 在新加坡是要的，如果在網上他們做營銷的時候他們是要攞牌的，即是換言之都有一些的限制，不是好像完全我們現在都挺自由，即是完全都沒有限制。咁另外咧，燕平，我都想呼籲一下嘅喺呢度。我理解咧，其實有部分好多嘅消費者咧，喺今次嘅事件裏面咧，佢哋都去咗即係小額錢債處嗰度咧，攞咗個判決裁決㗎啦。咁但係唯獨是咧，佢哋就收唔到錢。咁佢哋咧當然就會按照法例啦嚇，咁去到叫做執行有關嘅命，即係執行有關嘅裁決。但係我理解咧，好多嘅消費者咧，即係好多今次嘅苦主，佢哋個個就唔識去到搞。點樣去到執行嘅裁決？咁當然有啲係有揾我嘅而家，咁我就好希望咧，政府能唔能夠喺最後呢一里路嗱，既然海關做得咁好啦，咁能唔能夠喺司法機關裏邊揾一啲專線？譬如因為呢度牽涉嘅苦主實在太多啊，能唔能夠設一啲專線，設一啲專嘅櫃台，係教呢啲市民點樣去到執行填嗰張表格咧？因為而家啲市民就猛咁同我講，佢哋唔識填嗰張表格去到執行嗰、那個判決啊。咁我希望即係政府呢方面咧。真系能够走埋呢一里路，帮埋啲消费者，可唔可以系尽快咁样追讨翻佢哋嗰啲套票嗰啲余额咧？ 好多谢晒立法会议员江玉宽嘅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香港著名作家萧同先生喺《昔日报》上发表连载嘅小说，佢嘅小说嘅名叫做《花花世界》。他用长字这两个字作为笔名，小说中写活了低下层社会生活里面的小人物，例如有做面包工人的生活片段。 夜里，萧冷做煮了一包公仔面吃了， 躺下就看一本掌故刊物，很快最多30分钟，烧冷灶已看毕，就坐起来喝茶吸烟，又抹抹桌子，又把书架上的旧书整理整理，然后不知做什么才好，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看过的旧书，就又在灯下看着。凌晨四时，小街上的面包店把新出炉的面包都用台盒盛着，放在街边上，几个面包工人就在街边上打打闹闹，说说笑笑。萧兰祖忽然想到，高尔基也做过面包工人，呵呵，我那种。萧兰祖本想睡觉，看看闹钟，距离那家豆浆店开门还差2小时，就熬一熬吧。 萧童的文字冇一啲雍容华贵的味道，有的都是下里巴人，即是草根阶层的生活嚟嘅。我哋读文章就好似读呢个世界，喺大千世界之中，喺众生上高贵嘅、卑贱嘅、华丽嘅、苍白嘅、富贵嘅、贫困嘅，而萧先生所写嘅大部分都系属于后者。等我哋嘅新一代知道香港有一位咁样嘅散文作家同埋小说家，而佢嘅文字同董桥先生竟然有咁大嘅不同，讲唔定某一日有一位出题目嘅老师喺富有香港地方色彩嘅萧童散文中，我哋精选一篇用嚟考一考我哋嘅学生文字嘅欣赏同埋理解水平呢。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跟住想同大家讲一个咧教育嘅话题啊！嗱，而家咧小一嘅开班线咧就系16人啦。如果收唔够16人嘅时候咧，有机会系获教育局咧系派零班嘅。咁今年咧就有5间嘅小学咧系获教育局派零班啦。咁不过咧亦都有啊学校咧，佢哋系争少少未达到啊16人咧，都系可以获得酌情开班嘅。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沙头角中心小学嘅校监李冠雄嘅。李冠雄你好，早晨。 你好，你好，你好，早晨。 吓，可唔可以讲讲你哋而家小一嘅收生咧，系几多人左右啊？ 系大概系唔够嘅，争少少嘅。因为几多人咧，又唔方便透露俾你听啦，系啦。 系。 佢有啲指引嘅，咁啊唔方便讲俾你听，但系系争少少达标嘅，系。 争少少嘅原因系有冇即系知唔知道系咩因素咧？ 譬如有啲学生系登記咗嘅，咁咪但係臨時有�啲國外，因為我哋係80%係跨境學童啦。咁咧就臨時有啲家長可能，因為我哋嗰個沙頭角關咧就閂咗。咁咧就到而家都未開翻嘅，疫情過後都未開翻嘅，因為佢可能會重建或者重置嗰個沙頭角口岸咧，咁變咗佢短期內都唔會開翻。咁變咗啲學生跨境過嚟沙頭角。中心小学翻学咧，那个路途系遥远咗嘅，即系多咗成个钟头。我相信啲学生要连埋国外嘅时间系，咁变咗佢又选择有啲留翻喺国内读。 咁其实过去几年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其实沙头角口岸都系未开通啦。咁究竟过去几年你哋系咪都有争低于开班线嘅情况咧？即系小一收生低于16人嘅状况。 系啦，疫情嗰阵时就大家都明啦，疫情又根本过唔到关，我哋80%系跨境嘅。咁个80%学生系完全无论系冇咩小一、小二、小三、小四一路上到6年级都係翻唔到學嘅，唯有靠嗰啲網課啊嗰啲去繼續去上課啫嘛。咁變咗嗰段時間都係根本係唔夠生嘅，即係你即係唔係唔夠，但係佢係即係翻唔到學嘅。 係，即係其實係咪話已經教育局即係酌情俾你哋繼續開小一咧，都唔單止係一年㗎啦。 冇錯，因為佢知道嗰個翻口。即、就、係、是、完全封咗關啊嘛，咁我哋係80%係依靠跨境生噶嘛， 咁你八成以下关生，如果你要嗰条坑嘅，唔好话小一啦，由成间学校都唔够啦，可能得翻20% 学生啫嘛。 嗯，系。咁但系有冇 即系知道咁嘅情况咁啊？即系都会酌情去处理呢个问题咯。 嗯，但系有冇话咧？即系教育局有冇同你哋讲咧？今年都系可以获得再酌情处理啦。但系有冇话即系如果今嚟紧出年都唔能够收到16人达到开班线咧，会系点样处理？会唔会再度酌情啊？ 会咩噶啦？即系一定系会取咗指引俾我哋嘅。咁啊就话喂疫情过后啦。咁同埋我要我哋交啲报告，将来即系嚟紧呢一年之内会有啲咩收生嘅方法啦，同埋学校嘅管理啊，学校嗰、那个运作啊，都要写份详细嘅报告俾佢嘅。咁即系我哋将来点样搞嘅？咁我哋系已经俾咗佢噶啦吓咁样。 但系你头先都讲过咧，即系沙头角口岸有改善工程。咁其实即系预计可能未来你哋嘅学生都未必可以咁方便通过呢个口岸翻到嚟嘅，呢、这个会唔会都继续会影响到你哋收生嘅状况咧？ 会啊，咁所以我哋收生嗰个策略会改变咯，即系譬如我哋会向莲塘口岸方便，即系附近嗰啲地方去招生咯，因为以前我哋集中喺沙头角附近口岸噶嘛。 嗯。 咁而家可能会将嗰个收生目标即系会调整个方向咯，即系。而家可能要喺蓮塘嗰邊就招生咯，即係附近嗰度咯，咁樣招生。希望蓮塘嗰啲，佢如果蓮塘喺蓮塘附近住咧，其實如果佢過嚟讀就唔係好遠嘅啫，即係佢蓮塘口岸過咗關嚟香港，跟住嚟沙頭角咧，其實係半個鐘頭到咧。 嗯，咁你哋会点样喺即系交通上面方便呢啲嘅学生咧？会唔会有一啲特别配套啊？ 搵校巴去接佢咯，譬如喺莲塘口岸接啊，或者喺譬如我哋区外有学生，而家我哋都有啲区外学生嘅。 嗯， 咁我哋都系提供校巴俾佢哋方便佢哋入嚟沙头角读书嘅咁样。 嗯，有冇考虑过咧？即系沙头角其实都仲有其他小学噶。啊，据你所知系啦，据你所知，另外嗰间嘅小学嘅收生状况又如何咧？ 都系紧张喎，都系紧张。 咁 大家都系紧张啊，系啊。 系咁，有冇考虑过即系两校可以合并啊？ 有嘅，有呢个其中系一个方案啦，即系未启动呢个方案嘅，未启动嘅。咁但系到出年嘅时候，如果个情况都系继续唔理想嘅话咧，咁就可能要启动呢个方案啦。 即系其实已经系倾过噶咯，系咪啊？ 倾过下咯，倾过下咯，即系佢哋都会同我哋倾过下，就喂，如果继续唔达标嘅，咁可能真系要考虑大家都要倾一倾，坐低两间小学倾一倾，将来嗰、那个合并嘅方案嘅。 嗯，吓，咁但系你哋睇到即系如果合并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问题可能系需要克服嘅咧？ 就系两个辦校团体咯，咁你属于两个唔同嘅辦校团体嚟噶嘛？咁要同大家要坐低傾，同埋你多咗老師入面咗，咁合併之後嗰啲老師點樣處置呢？咁好多好多涉及到呢方面嘅問題都要解決囉。 鄉情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可能影響到嘅原因啊？ 又唔係咁嚴重嘅，唔係咁嚴重，即係唔係話完全冇得傾嘅，即係大家都知道明白嗰個情況係點樣，咁就都會傾到嘅，唔會話因為鄉情，因為其實冇敵對嘅，兩間小學都冇敵對嘅。其实都是我哋村其中一间是一条村办的，其中一间就是我哋以前好耐以前港英年代咧，咁啊杀咗我哋啲村校嘅，咁啊由五间村校组成嘅沙头角中心小学，都是啲村校嚟噶嘛，咁其实嗰个辦校团体里边嗰啲人都是大家都是沙头角附近啲人嚟嘅， 系啊，咁啊李冠雄即系除咗系合并之外咧，转私校会唔会系你哋其中一个考虑方向？ 亦都系其中一个考虑方案啦，系啊。好多好多 option 嘅，佢不过私校啦，讲真啦，私校嗰、那个办学就成本重啊嘛， 系， 咁呢个都系我哋其中嘅考虑因素啦，吓，让我睇下有冇啲团体或者点样，因为办私校嘅嗰个成本好重嘅，系。 好啊，多谢晒你，李冠雄倾到呢一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够钟，拜拜。